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四章，大概可能真系听咗胡老黑嘅呢句话，即时就勾起咗我嘅邪念，等我谂起咗一样嘢，那个就系我爷爷。同埋留低咗嘅一本工作笔记，唔知道嘅人可能觉得奇怪。喂，你阿爷嗰一辈嘅人，咪就系去工厂做知青啫嘛，仲能够有啲咩工作笔记啫？笔记上面写乜嘢？唔通写话今日就放咗几条牛，听日就挖咗几亩地咁啦噃？咁啊，梗系唔系啦。我阿爷嘅嗰一本工作笔记啊，系大有来头嘅。呢个笔记上边做嘅工作唔系一般嘅嘢。而是一项能够令人一夜暴富的工作。我们陈家除了我这一辈经商之外，数上去八辈都是老老实实、昂昂直直的农民。不过去到我阿爷这一辈就没那么昂直了，而是生得歪歪地。那听我慢慢讲，我阿爷叫做陈思远，我哋陈家就好穷嘅，阿爷细个嘅时候都系同啲地主放牛嘅啫。不过虽然我阿爷同人哋放牛都系勤勤恳恳，但系就仍然都唔系好得人鍾意啊，因为佢系特别容易病嘅。病咩病呢？滑骨病。哇，呢种名一听大家觉得好稀罕啦，可能大家好多人都未听过，但系呢一啲系以前嘅叫法。在现在的科学上边就叫做是先天性软组织发育不良。我阿爷全身上下的关节特别容易甩臼脱落的。而他甩臼又不会觉得特别的痛的吧，推翻翻去就得了。据说有一次他正同地主屋企的那些其他的长工一起吃饭，吃下吃下个下巴甩了，即是我们讲的甩牙臼呢。佢呀喇喇声左揿右推，咁将个下巴推返返去呢，等佢搞返正个下巴之后，喺台上边连半个窝窝头都冇得剩啦。由于我阿爷嘅呢一个怪病，所以就唔係好受人欢迎。但係有一次喺屋企里边嚟咗一个孭咗个大包嘅金客。金客呢亦就係过去嗰啲人话喺河里边淘金嘅人。佢听到我阿爷嘅病之后，佢突然间就讲：呢一个病呢，我系有办法医。不过呢，呢一个系一个祖传嘅方子，系唔能够俾外人知道嘅。如果想医病，不如咁啦，你就同我做个学徒，以后就跟我入山里边淘金，一路淘金啊，一路医病。我阿爷嘅父母一听大喜过望啦，佢哋两公婆一共生咗四女三男。喺过去咧，呢啲家家户户都系咁生得噶啦，屋企里边早就已经喂唔饱佢哋。而家有人能够将呢个细仔带走，既可以俾佢有啖饱饭食，又能够医病，仲能够学一门淘金嘅手艺添。哇，咁样嘅好事真去边度揾啊！当即就安排我阿爷跟个金客走啊！喺离别要走嘅时候，佢哋一家人就眼泪鼻涕哆哆地咁啊，唔使讲啦。我阿爷就跟住嗰个金客，亦就系佢嘅师傅，就入咗深山。入咗深山之后，先知道呢个人系咩金客啊？原来系一个挖坟嘅盗墓贼。我阿爷一睇就吓到唔想做嘢啦。但系个盗墓贼立住佢嘅衫领，指住好似个狐狸窿咁细个盗洞讲：靓仔，如果我唔系睇你天生滑骨，我点会带上你啊？乖乖地听话，以后就做我个徒弟，饮香嘅食辣嘅就少唔到你。原来呢，因为喺冇几远就系一个做砖嘅砖厂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就将个盗洞打得特别细，特别隐蔽，正常人就捐唔到过去嘅。 只有练过呢个缩骨功嘅盗墓贼先能够入去。呢、这个人佢自己啊练过缩骨功嘅，入去就冇问题。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大墓，佢一个人啊搞唔掂，仲要揾个帮手。而我阿爷啊天生滑骨，将呢一个关节咁一推，成个人就好似一个漏咗气嘅气球咁，就能够捐入啲细窿嗰度。同呢个缩骨嘅原理呢，其实系差唔多嘅啫，啱好就可以成为咗帮手。我爷爷嗰阵时先13岁，而嗰个盗墓贼就好凶横嘅，阿爷就梗系唔敢抗命啦，只能够就依从。剩低落嚟嘅几年，就跟住呢个盗墓贼走南闯北，就挖咗唔少嘅墓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阿爷喺个墓室入边中咗机关，只脚就跛咗。嗰个人咁先放过我爷爷，亦就系咁样样，我爷爷就学识咗一身盗墓嘅本事。呢一本咁嘅工作手札，除咗系记载咗我爷爷嘅嗰啲盗墓经历之外，仲有嘅就系盗墓经验同埋各种嘅研究。算起上嚟，胡老黑同我阿爷都算系同行。如果唔系撞到咗呢咁嘅抵死嘅盗墓贼，我亦都唔会谂起我爷爷嘅呢本工作手札嚟。阿爷爷系一个善心嘅人，而且佢就好敬畏鬼神嘅。俾个盗墓贼放咗之后咧，就再都冇做过呢啲咁嘅嘢噶啦，重新就翻屋企里边种地，直到后嚟因为我阿爷就不得不又重操旧业。呢一个系我一直都唔系几想去回忆嘅事情，亦都可以讲可能系我记忆当中比较痛苦嘅一件事。我阿爷一直就话呢啲系报应，因为系佢挖人哋嘅祖坟太多，所以啲报应就嚟啦。我阿爷后嚟就娶咗个老婆，生咗仔，就系我阿爸啦。按照道理嚟讲，爷爷系个好人，教出嚟嘅仔应该都唔会差到去边嘅。但系点知道我阿爸偏偏就唔系一隻嘢，系个走鬼。佢又从来都唔做嗰啲耕种嘅嘢嘅，成日就喺个村里边啊流离浪荡，净系做啲咁嘅偷鸡摸狗、调戏大姑娘嘅勾当。有一年佢仲将人哋个肚啊搞大咗添，嗰个就系我阿妈，因此就被逼结婚，就生咗我。但系我阿爸对呢一件事就好唔满意，饮咗酒就对我阿妈又打又闹。我阿妈冇几耐就抌低个老公同埋我，就跟人走咗佬。我阿爸有一次又饮到嗡嗡地，唔知点就话跌死咗，剩低我同埋我阿爷。咁两个人都要生活噶，我亦都要去读书噶，靠住嗰几亩嘅薄田根本上就无以为生。但系离奇嘅系，阿爷唔单止系养活咗我，仲送咗我去县城嗰度读书添。当时喺我哋村里边读书嘅人多，但系因为家贫绝学嘅亦都好多。我爷爷一个咁嘅孤寡老人，能够送我去读书。喺村里边啲人睇起上嚟，已经系一件不得了嘅事噶啦。直到我懂事嘅时候，爷爷先话俾我知，原来真系一分钱啊摊到个英雄汉。佢后嚟被逼冇办法，又走咗去盗墓。呢一啲都系瞒住我做嘅。佢就告诫我讲：，哎呀，盗墓呢样嘢咧，就真系损阴德嘅勾当嚟嘅。我就生咗一个咁唔争气嘅仔，咁就系报应啦。呢本书你就留住，如果有一日我唔喺度咧，或者可能我出咗事咧，你就睇下佢咧，都算系一个挂念咁啦。我当时就攞住呢一本咁嘅手札嘅时候咧，就啱啱系上初中。咁啊，仲系一个唔系话太懂事嘅大男孩，眼睇住阿爷成面严肃咁将呢一本手札就放咗喺我手入边，我以为系阿爷想交代啲咩遗言，我吓到即刻喊咗上嚟。后嚟嘅日子，阿爷就出咗去，又翻嚟，又再出去，又再翻嚟。我睇我生活好似冇咩改变咁， 慢慢亦都渐渐唔记得咗呢一本咁嘅手札。直到我要升高中嘅时候要交学费啦，阿爷话又一次要出去，但系呢一次佢就冇再翻嚟啦。我又一次谂起咗呢一本手札同埋爷爷嘅呢一番话，我唔知道爷爷去咗边度，亦都唔知道阿爷系生定系死，只能够一日一日咁坐喺个村头揽住呢一本书嚟等阿爷翻嚟啦。我等咗好耐，阿爷都冇翻嚟。当时屋企里边就真系一穷二白三干净啊！爷爷嘅离奇消失，等到成个家亦就系咁就败咗。村里边嘅人啊，可怜我。当时正好咧，南方啊搞经济开发，就带住我出外啊打工。十三四岁，我就喺个工地里边做嘢。嗰阵时啊，缺人手，亦都冇话咩同唔同工咁嘅，查得亦都唔系好严，实际就系靠卖苦力，勉强咁养活自己。后嚟各行各业我都做过，三教九流嘅人亦都识得唔少。慢慢我就发家致富，但系就冇想到而家被打回翻原形。唉，我越谂啊越唔甘心。如果真系只能够打回原形咁啊，算啦。我有咩苦未食过啫？食馒头、饮白粥、做苦工，我都能够活落去。但系而家偏偏成啰柚都债，揈都揈唔干净，根本上搞唔好啊，连条命都冇埋。我睇住阿爷嘅呢一本工作笔记，里边就有好多盗墓嘅方法同埋技术嘅讲解，仲有佢亲身嘅各种经历。对于想盗墓嘅人嚟讲，呢一个就系一本全方位嘅盗墓指南。咁我究竟要唔要去呢？阿爷临走时候留低嘅说话，同埋而家眼底嘅困境交集埋一齐，等我就落唔到决心。第二日早上，一大早啊，有人嚟收房租。豆腐啊，急到咧火烧眼眉，苦口苦面咁饮住粥讲：哎呀，大家都系人，你话我哋两兄弟点解咁鬼死霉噶？琴晚黑咧，我本来落唔到决心，但系眼前嘅呢一个情况啊，摆喺面前，人就被逼急咗啦，乜嘢都做得出嚟。于是我哋饮住粥，不动声色咁讲：天生啊冇穷命，就系睇你敢唔敢做嘅啫。豆腐一听，佢就眨一眨只眼讲：哇，你一向呢嗰啲阴招啊最多㗎啦，係咪諗到啲咩赚钱嘅办法呢？等阿细佬我分一杯羹咁啊。呢条友仔啊，有求你嘅时候呢，你就话自己阿哥阿细佬咁，亦都唔嫌避忌嘅。我话讲：唉，呢种事我原先唔系好想做嘅，但係而家我都已经饮足㗎啦，穷到你亦都交唔起房租。再咁缩手缩脚嘅话，我哋可能真係要上街乞食。我呢就有一个生意可以做，就係睇你敢唔敢。豆腐一听就兴啦，佢好兴奋咁讲：喂，仲提话咩敢唔敢啊？我就问你究竟啊赚唔赚钱㗎？唉，真係中咗嗰句老话，人穷到癫嘅时候个胆就大啦。我叫佢攞个耳仔过嚟，讲咗我嘅打算。佢一听，就用只眼擘到大一大，吞一啖口水讲：吓、啊，去盗墓？咩时候开始谂呢啲咁嘅嘢噶？我讲：你惊咩？佢个面上边啊，明显啊，真系有啲惊。佢啊眼啊碌咗几下，但系佢仲系岌咗头咁讲：撑死胆大嘅，饿死啊胆细嘅。如果话呢跟人哋去，咁我真係唔够胆，但係同你又唔一样啊，你条友仔嘅胆生毛嘅，鬼见到你就驚啊，你讲啦，做啊点做啊？当即我哋就喺个屋里面谋划咗一次。阿爷嘅嗰本工作手札里面呢，我早就唔知睇过几多次嘅，里面嘅内容都已经深深咁印咗喺个脑入边。虽然经验呢就真係未实践过，但係如果真係要喐手嘅话，仲係要细细咁去探讨一番。盗墓用呢个行内嘅黑话嚟讲，又叫做斗斗。斗呢就係棺材嘅意思。 倒即是道咁嘅通，所以呢就叫做倒斗。当然盗墓呢一样嘢各地都有嘅，因此行话亦都唔一样。比如喺我哋嘅老家里面呢就唔叫倒斗嘅。当地嘅盗墓贼习惯叫做挖蘑菇，因为个坟头好似个蘑菇咁嘛，所以呢就叫做挖蘑菇。我阿爷嘅工作手册入边亦都唔讲倒斗，而係讲话挖蘑菇嘅。我哋呢两条友而家被逼上梁山，两个人谋划完之后，豆腐就讲真係睇唔出嚟你原来仲识做啲咁嘅嘢㗎嘛。不过我哋去边度挖呢，唔通喺呢个深圳市内深圳市内得公墓嘅啫。挖出嚟嘅全部都系啲咁嘅骨灰罂嚟嘅，而且公墓里面仲有守灵人㗎嘛。唉，唔好讲话挖唔挖到出嚟，就算挖得出嚟咁个成潭咁嘅灰咁做乜鬼啫。我一听真係忍唔住伸咗呢条友一脚讲，要你醒啲嘅时候你係懵丙，而家你乜嘢都唔识啦，懒醒。喺呢啲咁嘅地方都能够动土嘅咩？古墓呢我哋係搵唔到嘅。嗰啲古代嘅大墓早就已经喺呢个时代嘅叠更当中，连个蘑菇包都搵唔到㗎啦。只有嗰一啲身怀秘术嘅高手先能够搵准到呢啲深藏嘅大墓。好似我同阿豆腐嘅咁嘅新手想要挖蘑菇，就只能够挖啲近代嘅新鲜蘑菇啦。嗰一种蘑菇呢可以係用肉眼睇得出嚟嘅。豆腐摸一摸个啰柚，依牙扮手咁讲：得啊得啊，我蠢，你讲下边度有蘑菇啊？只要你有办法，等我哋两兄弟发达嘅话，你日日伸我个啰柚都冇问题啊！我就睇咗一睇嗰条捆咗红绳放咗喺台面上边嘅畜猫，压低把声讲：回涌河文官墓。